希望导言，牧师技能，十秒钟恢复目标法力 30%， 随技能等阶提升，最高恢复可达 60%， 冷却时间10分钟。目前居墨校在吟唱的正是这希望导言，角色法力飞快恢复，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。别说在个人赛了，就是团队赛里，希望导言这个技能也很少被人使用到。虽然它效果惊人，但是十秒钟的超长吟唱实在太容易被对手打断，所以在团队赛里即便会用到，那也就是抓个时机唱个两三秒，恢复多少算多少。但事实上团队赛一般很少打到没蓝这么惨烈，单人赛就更少见了，会打出缺蓝状态的一般也就是在擂台赛上。牧师和守护天使是不会上擂台的，作为两个可以通过在武器上打技能获取这一技能的同系职业，骑士和驱魔师也从来没有人做出过这种选择。战斗中没蓝了回一下蓝，还是如此大幅度回复，这一切听起来很美，但联系实际的话就会发现价值有限。先不说打到梅兰这样的情况本身就很少见，就算见着，在擂台赛一对一的单挑中十秒钟站定不动的吟唱，这真有点把对手当空气了。尤其是在对手知道你有这种手段的情况下，那就更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了。那么像叶修这样利用开局时间进行恢复，这个的话时间上是足够的，但是技能可使用的时机限定到如此苛刻的地步，要在多么多前置条件下才能起作用啊。对其他职业选手来说，这样的奢侈简直就是犯罪。于是此时所有人就像看犯罪一样看着巨魔笑，这简直就是个案发现场啊。解说潘林和嘉宾李一博都已经无语了，孙翔呢？孙翔可不知道叶修这边连希望导言都用上了。之前叶修说回个血，他愣了愣后随即也反应过来，散人确实有这个能力。结果这家伙一点也不着急，他正觉得打半血的叶修胜之不武呢，现在倒是不错，正好给这家伙一个喘气的机会，这样自己的胜利岂不是显得更有价值。于是在明知对手恢复的情况下，孙翔却只是操作着一叶知秋，不紧不慢地往前溜达着，那样子清晰地让人看出他对此一点也不担心。 孙翔对于叶修的举动好像一点也不介意啊。 解说潘林看出来后立即说着， 是的，他是相当的有自信啊， 但这样是不是有点过了？ 你是说叶修还是孙翔？ 潘林看看一边在吟唱回蓝的君魔笑，又看看这边不紧不慢逛大街的一叶知秋， 都有。 这实在没法往下说了，这还像是场决定两支队伍生死的决胜比赛吗？这两人都太不严肃了，这是挑战赛的决赛，不是两个玩家在网游里切磋呢。 等会儿啊，我先回一下血蓝。行，你先恢复。 潘林满脑子都是这种玩家在切磋时会经常出现的对话，但这可是正规比赛，也出现几乎一样的情形，诡异吗？诡异吗？潘林除了傻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家室的选手席这儿，老板陶轩亲自督战，双臂抱在胸前，神情自若。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，陶老板抱在胸前的双手都是那样紧紧地握在自己的胳膊上，十分用力。不这样分散一下精神，陶轩真怕自己气得抽搐过去。孙翔这位选手大体来说他还是很欣赏的，但就是这过于自负的性子有时实在让陶轩有些头疼。好吧， 其实在面对其他对手的时候，孙翔一脸的骄傲不屑，然后再上去将对方一一踩翻，陶轩看的也是蛮爽的。那种时候他从来不会对孙翔的自负有什么不满，哪怕是做出如此时这般的举动，陶轩没准还会哈哈一笑，觉得这实在是长自家战队的威风，非常的大气有魄力。但是现在对手是叶修，陶轩的心态立即就不一样了。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，就比如说之前萧时钦在积极退出比赛的时候，陶轩虽然由衷的满意他这种做法，但同时也略有一些遗憾，觉得如果能消耗一下叶修或许也是相当不错，只是那样又显得家世忒小家子气，没有豪门气度啊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那一刻这种矛盾才是陶轩的真实心态。而此时此刻孙翔的做派本也可以理解为豪门气度，可是看到那边叶修的君莫笑不停地刷血，最后连神圣导言都出来了，十秒的吟唱一点没受打搅地唱了个够，陶轩实在有些无法再淡定下去了。偏偏孙翔表现的是那般的淡定，如此意识上的不同步让陶轩对他也有些恼怒了。好在叶修没有继续挑战他的心脏极限，十秒的神圣导言完毕，君莫笑终于从那角落里钻出来了。 过来了没有啊？ 叶修在频道里发问。 啊，怎么恢复好了吗？ 孙强回道。 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？哎，我劝你再多恢复一些才好，我不着急。 咦，什么声音？家是准备席，有选手突然听到奇怪的声音，旁边的队员连忙踹了他一脚，使了个眼色。那选手会意望去，看到的是老板在咬牙。 如果我没记错，这应该是今天的比赛中第一次发生选手交谈吧？ 潘林说。 好像是的。 李一博说。潘林又在傻笑了。终于有选手交谈了。但你们交谈的内容有点职业氛围行吗？叶修和孙翔的交谈完全朝潘林之前脑补的玩家画面上靠拢的。 差不多就行了，我也不想你输得太难看。 频道里的聊天继续，叶修说。孙翔说， 这句话应该我送给你才对吧？还是你自己留着吧。送你吧，留着吧，送你留着。 这现场一片哗然，倒不是因为两人没营养的废话，而是对话进行的过程中，叶修的君莫笑已经悄然绕道走向了一叶知秋的身后。 凭你那奇怪的混搭，你真以为你有机会胜过我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已经不记得一叶知秋的属性了？需不需要我告诉你啊？ 孙翔却好像已经全身心地进入了聊天模式，角色一动也不带动的。 叶修在和孙翔对话的同时，角色君莫笑战术走位，迂回到了一叶知秋的身后。孙翔看起来毫不知情，他只是在聊天打字，难道孙翔不会盲打，所以聊天的时候只能看着键盘吗？ 潘林喊道。李一博笑着看了潘林一眼，却见这位的神情是那么的严肃，难道他不是在说笑啊？是当真这么以为的吗？职业选手不会盲打，亏他想得出来，难道操作的时候还要低头看键盘？ 逼近，逼近，君莫笑在逼近！ 潘林喊了起来，现场观众更是大声喧哗，似乎是想以此来提醒孙翔。家世的选手席，陶轩这时已经完全端不住了，这个孙翔也太儿戏了。 叶修的战术走位非常成功，不过先用对话转移了对手的注意力，这才是关键。现在差不多进行他的攻击范围了，他会选择怎么样的攻势呢？他的对手也就是孙翔看起来还毫无察觉。 潘林叫道。而这时 还在聊天的孙翔在公共频道里又发布了最新聊天内容。 扯了这么久，怎么样，你是不是已经到我身后了？ 哇！ 潘林一声惊叫，然后就看到一叶知秋一个潇洒的转身，直面身后的巨魔笑，手中战矛却斜拎着直指前方。 原来孙翔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意。 这潘林憋了半天，差点就把白痴两个字给说出来。 这种太过于低级的失误，我想还是很难发生在这级别的选手身上。 李一博此时又是一副我早就知道的口气。孙翔却已经在转身后立即发动了攻势，豪龙破军。一叶知秋的起手赫然是唐柔最喜欢用的招数，但是仅从这一季的视觉冲击力上就可以看出，一叶知秋和韩嫣柔这绝不是处在同一档次的角色。一叶知秋的装备有变化吗？对于叶修来说，这几乎是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的事情。变了，一叶知秋装备改变了很多，有的部件直接更换了，还有的则是模样发生了改变。俱乐部的技术开发部可不会为了改变装备的造型而浪费材料，模样变化通常也是装备的属性进行了调整。在观众眼中，一叶知秋还是一叶知秋，但在叶修这个无比熟悉这个角色的人面前，一叶知秋已经面目全非。闪身避过豪龙破军，巨魔笑施展飞枪后退，试图和一叶知秋先拉开一定的距离。 哼，这就是你恢复的状态吗？会不会有点少啊？ 孙翔看着巨魔笑的状态，又在频道里敲下一串字。巨魔笑毕竟也没有转职加成，更不可能穿一身治疗装备来战斗，所以治疗效果还是较弱，这点时间刷回了七成。因为治疗效果差，法力损耗相对就会较大，叶修也不可能真刷到满血，那样的话法力加一个希望导言的恢复也未必够。对于一个75级的角色，第一届又没有转职加成和治疗装备下的治疗技能，效果还是挺薄弱的。